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二，农历10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同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通电话；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李克强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工信部提出到2025年我国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25%左右； 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全国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11亿。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总台央广记者马哲、刘慧民报道。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国旗以及非洲联盟旗帜组成的旗阵恢宏大气，热烈奔放，昭示着中非历久弥坚的友好情谊。习近平发表题为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65周年。 65年来，中非双方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在发展振兴的征程上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合作之路，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谱写了守望相助的精彩篇章，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 习近平强调， 中非关系为什么好，中非友谊为什么深，关键在于中非双方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那就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这是中非双方数十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是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我谨向当年支持中国的广大非洲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永远不会忘记非洲国家的深情厚谊，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朋友一道，让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团结抗疫，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弘扬科学精神，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切实保障疫苗在非洲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弥合免疫鸿沟。第二，深化务实合作，要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共享减贫脱贫经验，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促进非洲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欢迎非洲国家积极支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第三，推进绿色发展，要倡导绿色低碳理念，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有效实施，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四，维护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 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非双方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我们都主张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都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都反对干涉内政、种族歧视、单边制裁。我们要理直气壮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主张，把我们的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转化为共同行动。 习近平指出，作为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首个三年规划，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共同实施九项工程。一是卫生健康工程。 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4亿剂以中方企业与有关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方式提供。中国还将为非洲国家援助实施10个医疗卫生项目，向非洲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 二是减贫惠农工程，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减贫和农业项目，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在华设立一批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鼓励中国机构和企业在非洲建设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支持在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发起百企千村活动。三是贸易促进工程，中国将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道，力争未来3年从非洲进口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中国将提供100亿美元贸易融资额度，用于支持非洲出口，在华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一带一路中非合作产业园，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设施联通项目，成立中非经济合作专家组，继续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四是投资驱动工程，中国未来3年将推动企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100亿美元，设立中非民间投资促进平台，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工业化和就业促进项目，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100亿美元授信额度，设立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中国将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21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愿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的特别提款权中拿出100亿美元转借给非洲国家。五是数字创新工程，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数字经济项目，建设中非卫星遥感应用合作中心，支持建设中非联合实验室、伙伴研究所、科技创新合作基地。中国将同非洲国家携手拓展丝路电商合作，举办非洲好物网购节和旅游电商推广活动，实施非洲百店千品上平台行动。六是绿色发展工程，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绿色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在非洲建设低碳示范区和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七是能力建设工程，中国将为非洲援助新建或升级10所学校，邀请10000名非洲高端人才参加研修研讨活动，实施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开展非洲留学生就业直通车活动，继续同非洲国家合作设立鲁班工坊，鼓励在非中国企业为当地提供不少于80万个就业岗位。八是人文交流工程，中国愿支持所有非洲建交国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在华举办非洲电影节，在非洲举办中国电影节， 举办中非青年服务论坛和中非妇女论坛。九是和平安全工程，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十个和平安全领域项目，继续落实对非盟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国家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开展中非维和部队联合训练、现场培训、轻小武器管控合作。习近平最后强调， 我相信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凝聚起中非27亿人民的磅礴力量，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现场出席并主持开幕式，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埃及总统塞西、科摩罗总统阿扎利、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视频方式与会，53个非洲国家外长和负责对外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或代表，以及部分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代表现场与会。与会非方领导人充分肯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非相关领域合作取得的成果，高度赞赏中方为非洲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疫苗等宝贵帮助。他们表示，非中开启外交关系65年来，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团结互助、相互信任、相互尊重，非中传统友好经受住各种考验，非中合作取得了非凡历史性成就，非方对此感到骄傲。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非中关系发展的4点主张和加强非中务实合作的9项工程，再次彰显了中方对帮助非洲抗击疫情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真诚意愿和坚定支持。非方愿同中方巩固团结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开启非中关系新时代，构建新时代非中命运共同体。非方热烈祝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统一大业。非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支持中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非方愿同中方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协调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中友谊万岁，非中合作万岁。丁薛祥、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开幕式，王毅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现场与会。 本台消息，在中国和塞浦路斯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通电话，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塞建交50年来关系发展，一致决定将中塞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塞建交50年来成功打造了大小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政治上两国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相互信赖的朋友，经济上两国能源电信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伙伴，两国人文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也日益密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双方相互支持，同舟共济，中塞关系战略性日益凸显。中塞在建交50周年之际正式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政治决策，必将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习近平就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塞关系发展提出4点建议。第一，坚持平等相待之道，相互尊重两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第二，推动互利合作走深走实，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乐见更多塞浦路斯优质农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塞浦路斯绿色经济数字化转型疫后复苏发展，欢迎塞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第三，维护中欧关系正确发展方向。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应该坚定合作大方向。 中方愿同欧方坦诚开展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希望赛方推动欧盟同中方一道，确保中欧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第四，倡导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只有一种形态、一种标准，不能由个别国家垄断性解读并强加于人。中国愿同包括赛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公平正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让各国人民真正享受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赛中建交50年来，双方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是赛方至关重要的伙伴和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我们通电话后，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建立赛中战略伙伴关系，这对两国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赛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密切贸易、投资、人文、旅游等各领域合作，推动赛中关系得到更好发展。赛方赞赏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沟通协作，赛方愿意积极促进欧盟同中国加强对话与合作。两国元首通电话后，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本台消息，联合国11月29号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习近平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和平共处，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共同发展，符合巴以双方共同利益，符合地区稳定的长远目标，符合所有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期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和方向，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客观公正，倡导包容互谅，以马德里和会30周年为契机，为推动巴以双方基于两国方案重启平等对话提供更多助力。与此同时，要继续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切实改善巴勒斯坦经济民生和人道主义状况。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正义事业。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将始终主持公道正义，积极劝和促谈，继续向巴勒斯坦方面提供人道、发展、抗疫等援助，支持联合国方面相关努力。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解决，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本台消息，今年12月1号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在各地区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生命至上，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系统谋划，坚持预防为主、医防协同，结合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防治体系，建强防治队伍，发挥好社会力量作用，强化预防干预、监测预警、科研攻关与国际合作，加强对感染者治疗、困难救助和人文关怀，不断提高艾滋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工信部今天公布的“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25%左右，创新力强、附加值高、自主可控的现代化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十三五时期，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30%，去年超1万亿元，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关键时期，对大数据产业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产业将步入集成创新、快速发展、深度应用、结构优化的新阶段。基于此，国家编制《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绍峰介绍，这也是我国大数据产业的第二个五年规划。 到2025年，我国大数据产业测算的规模要突破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25%左右，创新能力强、附加值高、自主可控的现代化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在主要任务部分，规划提出围绕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发挥大数据特性优势，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构建稳定高效产业链，打造繁荣有序产业生态，筑牢数据安全保障防线六方面提出了重点任务，设置了数据治理能力提升、重点标准研制及应用推广、工业大数据价值提升、行业大数据开发利用、企业主体发展能级跃升、数据安全驻盾六个专项行动。 在保障措施部分，从提升数据思维、完善推进机制、强化技术供给、加强资金支持、加快人才培养、推进国际合作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3%， 两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回升。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11月份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12个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3个，制造业景气面扩大。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史昭辉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景气指数 PMI 重返扩张区间。 近期呢，出台的一系列加强能源供应保障以及稳定市场价格等政策措施的成效得到显现，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呢有所缓解，那么尤其是部分原材料价格也呈现出明显回落的这种走势，那么这些有利的因素呢也带动了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的。 中型企业 PMI 为 51.2%， 结束连续两个月收缩走势，小型企业 PMI 为 48.5%， 比上月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 企业间的增长的话也还是比较协同的，这样的话对整个经济运行保持这种健康平稳的这种运行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1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PMI 为 52.3%， 继续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总体保持稳定恢复。 交通运输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将进一步完善网约车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和从业人员利益分配机制，保障从业人员休息权利，平台不得以充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30日印发《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各地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在消费端严查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刘鹏飞说，针对个别网约车平台可能存在的抽成比例过高、驾驶员被诱导超时劳动等问题，意见明确企业要保障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休息等权益。 各地相关部门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将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方公告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每次订单完成后应明确告知驾驶员本次抽成的比例，保障驾驶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工会组织、行业协会持续跟踪行业运营情况及从业人员收入水平，并适时公开发布，引导驾驶员形成合理的收入预期。要科学确定网约车的驾驶员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保障这个驾驶员获得足够的休息时间，确保安全运营。 此前，交通运输部针对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交通运输部法制司司长魏东说，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累计走访调研企业10万余家，访谈从业人员36万余人次，共梳理排查突出问题16839个。 截至10月底，交通运输系统累计完成整改了问题是16666个， 其余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全部纳入台唱，进入常态化程序。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9,983,000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达到11,150.6万人。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近期，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截至11月29号24时，本次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42例，波及2省3市。其中，内蒙古呼伦贝尔市39例，内蒙古通辽市2例，黑龙江齐齐哈尔市1例。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二级巡视员崔刚指出， 病毒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本次疫情与既往本土疫情均无关联，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发的疫情。目前，疫情在呼伦贝尔的满洲里市已出现小范围的家庭、居民小区和学校聚集性病例，当地疫情社区传播风险较高，流出的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2.64亿人，还有20%左右，也就是有5000万左右的老年人还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崔刚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指导各地结合老年人的人群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接种服务工作。截至11月30号，南非、博茨瓦纳、以色列、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荷兰、西班牙、德国和中国香港等已监测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流行或输入，我国其他省市尚未发现该变异株的输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表示， 这还需要未来数周对该毒株的传播范围、疫苗突破病例的比例、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病毒学研究综合研判。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本土病例21例，均在内蒙古，其中呼伦贝尔市19例，通辽市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90例。 最后播送简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自然资源部近日开展2021年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重点问题整治。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超过70%的医共体试点线达到紧密型标准。 今天到明天，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雪，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和东部局地有大暴雪。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0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867,011例，累计死亡病例520,267例。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吴京、季艳玲、张浩森，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